史诗，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，派头十足。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燕是一位大老板。虽然汤燕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，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燕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。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，解决问题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演播姚迪。 一天，保姆收拾擦拭柜子，把掉在柜子缝里的一张老照片勾了出来。 谁呀？这是长得这么漂亮？ 保姆拿着照片问汤爷。汤爷拿过来一看，原来是子玉的照片。他把照片收好，对保姆半开玩笑说： 漂亮吗？这是电影演员，别出去瞎说去。 谁知过了两天，戴云来汤爷家，在闲聊天时跟他说： 您家还来过电影演员呢？ 汤爷听了愣了半天，肯定这是保姆跟戴云说的。他突然觉得这保姆是戴云派到他这儿卧底的。其实保姆是戴云在家政公司现找的，以前素不相识。保姆刚来北京3个月，他也不可能相识。保姆小学还没毕业，从陕北山旮瘩里出来，没见过大世面，可不是瞅着什么都新鲜吗？自从汤爷有了这个想法，他越看越觉得这保姆像特务。您想，身边有个特务，他心里能不膈应吗？必须得让他走人。因为陆小霞的事儿，汤爷在戴云这儿还封着口，他生怕保姆乱问，哪天自己说漏了，跟戴云不好交代。这天戴云可能有事儿没到家里来，汤爷抓住这个空当跟保姆摊了牌： 养了这么多天，我现在跟好人没什么两样了，您照顾得挺好，可我再这么滋润下去，就什么家务活都不想干了。得，您啊，给我留点机会吧。 保姆没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 我能给你留什么机会呢？ 汤爷直截了当地说： 嘿，干脆这么说吧，我现在身子骨恢复了，家里不需要人帮忙干活了，你啊，明儿别来了。 大叔，不让我来，你要跟家政公司说，那位小姐已经替你缴了1个月的钱，这钱是不能退的。 汤爷觉得跟他说话忒费劲。 哎，钱的事儿啊，我不管，我不让你来，你就别来了。 好吧。 保姆说的挺好，但第二天又来了。汤爷问他怎么回事，保姆很实在地说：汤爷已经交了钱，自己不来，公司要扣他钱，所以保姆央告汤爷让他在家里干会儿活。 不行，我说不让你干了，你就别干了。 汤爷一直把他当成了特务，他能让特务进家门吗？保姆见汤爷说了这狠话，眼泪扑嗒扑嗒地掉下来。汤爷看他流了泪，知道自己的话说中了，于是给了他200块钱，让他买张公交卡，再买张地图，每天遛北京的公园，只当在他这儿干活了。保姆听了挺高兴，擦了眼泪，接过钱，谢过汤爷走了。事后，汤爷把这点小事当话题，吹自己办事想得周到。其实，保姆答应得挺痛快，但他哪有心思逛公园？在家待着还白得200块钱，给孙女买衣服的钱有了，天底下哪儿找这好事儿去？戴云见汤爷辞退了保姆，自己也行动自如了，便不每天来看他了。这天，戴云提出要请汤爷吃顿饭，问他喜欢吃什么口。要嫌我爱吃的说，那当然是老北京的口味。他心里明白，戴云请他吃饭是为了说事儿。他们这些年轻人喜欢在饭桌上酌着小酒谈事儿，这样显得自然融洽。戴云笑着说，您别吃老北京了，换换口，我带您去一家烤牛排的地方，正经的英国口味。他把约好的时间告诉了汤爷，但就在约定好的头一天，戴云突然给汤爷打电话，说深圳有急事儿等着他办，他当天晚上就得飞深圳，烤牛排只好往后推了。戴云告诉过汤爷，他深圳有个公司，所以去深圳对他是家常便饭。 对不起了，大叔，哎呀，但是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请你吃这顿烤牛排的。 戴云在电话里说。汤爷顺着他的话问道， 我一直想问你，那个珐琅盒找到了吗？ 戴云在电话里笑道，大叔，要是找到了，我们的故事还会进行下去吗？ 哦，我明白了。 汤爷明白什么了？其实他是糊涂了。戴云说话有时非常含蓄，找到没找到你就直说吧，他不得绕俩弯。什么叫找到了我们的故事还会进行下去吗？那就是没找到呗。可这事儿怎么就成了我们的故事？这句话让汤爷琢磨了十多天，末了脑子里仍然是一团浆糊。早晨出门吃早点，汤爷特地把戴云给他新买的西装穿上了，在镜子里发现脸上的两块青紫还没下去，他涂了点化妆品。有半个多月没上小郭子的摊儿吃早点了，小郭子见了汤爷透着亲热， 穿这么精神是不是出国了？ 小郭子不由得多看了汤爷几眼， 哟，这西服是新的呀。 汤爷发现袁金生在旁边喝豆浆，有一把声往高里提了提， 嘿，感情您瞧准喽，世界名牌。 汤爷身后的一个小伙子特意伸过脑袋看了看， 哎呦喂，美国总统特朗普穿的牌子吧？ 嘿，你以为呢？ 汤爷的脖子一扬，那派头，他的这身西装比特朗普那身要牛。汤爷吃豆腐脑的时候，小郭子凑过来压低了嗓门说， 您要找的人可浮出水面了。 谁？陆小霞吗？ 不是，柴阳柴老板。 汤爷冲小郭子撇撇嘴， 叫他柴阳就行了，干嘛还搭上个老板？你在哪儿见到他了？ 他每次停车的老地方。 就他一个人吗？ 啊，他一个人。 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呀接着替我盯着他。还有啊，你看到陆小霞马上跟我联系。 得嘞，您放心。 小郭子说完转身去炸油条。 怎么弄得跟特务秘密接头似的？至于这样吗？汤爷觉得自己刚才跟小郭子的举动有点可笑了。柴阳回来了，陆小霞却一直没露面，难道这里有什么新情况了？汤爷的脑子又开始闲不住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。 汤爷经常有一根筋的时候，尽管戴云在跟他玩含蓄打哑谜，但他始终认为自己的判断没错，那珐琅盒就是陆小霞拿走的。如果不是他拿走的，为什么在那颗宝石丢的第二天他会突然玩失踪，而且一直到现在还处于失联状态？汤爷觉得时间已经证明了他的判断，只是为了保护陆小霞，他不敢让别人知道而已，所以他一直没放弃寻找陆小霞。赶紧找到他，向他讲明利害关系，让他把那东西还给戴云，一切问题就水落石出，一了百了了。得知柴阳露头了，汤爷像打了鸡血，他以为找到柴阳就能找到陆小霞，所以小郭子告诉他见到柴阳后当天下午他就到天成大酒店找柴阳。柴阳的秘书接待了汤爷，秘书认出他来，笑容可掬地对他说，柴总不在。嘿，我就纳闷了，怎么我一来他就闪呀？在这儿有什么可奇怪的，他是老总啊，肯定忙，再说您才来过几回呀、 啊、那你有他的手机号吗？ 对不起，公司有规定，柴总的手机号对外保密，有什么事儿啊您可以直接跟我说。 跟你说你解决得了吧？ 那好吧，您自便。 汤爷看着女秘书那一本正经的小样，很想踩过她几句，但转念一想，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跟人家小姑娘较什么劲？再者说他也是拿人钱听贺的。汤爷辞别了秘书，心里琢磨，柴阳干嘛总躲着他呢？肯定心虚了。你不是躲吗？好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我呀跟你死磕了，天天到你公司来堵门，我就不信碰不着你。下楼坐电梯的时候，他还想着怎么跟柴阳过招，但让他万万没想到，走到酒店大门口一抬脑袋，柴阳正跟一个老外在停车场聊天。柴阳是刚从外面办事回来，偶然在停车场碰上了熟人。汤爷心说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汤爷拿眼瞄着柴阳，看他跟那个老外分手，才走了过去。 柴阳， 汤爷从来不叫他经理、老板之类的称呼，直接叫名字。 哟，汤爷。 柴阳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会在这儿碰上汤爷。汤爷对柴阳还是当年发小时候大大咧咧的劲头。 够忙的呀。 嗨，正是公司业务旺季，稍微忙点。 那我就不多占你时间了，我就问你一件事儿，咱们先说好，你呀可别跟我玩这立个愣。 柴阳客气了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要不要到我公司办公室去说？ 不用，我占不了你几分钟。 那好，你说吧。 你知道陆小霞现在在哪儿吗？ 汤爷说完拿眼斜视着他。 陆小霞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？你瞧是不是？跟我转影呗是吧？你真不知道？ 真不知道。 那我问问你，两多星期之前陆小霞是不是坐你的车走的？你的车停在咱们胡同西口对面的工地了？ 两个多星期前是有这么回事儿， 陆小霞给我打电话说要我送她去机场，我本来想让我司机送她，但我司机那天正好有事儿，我就送她去了。 她说去哪儿了吗？ 没有啊，我也没问她。 你把她送到机场之后呢？ 之后我就回公司上班了。 那么你送陆小霞走了之后，她跟你联系过吗？ 没有啊。 一直没跟你联系过？ 没有。 所以你现在也不知道陆小霞在哪儿，对吧？ 是啊。 嘿，好好好，你小子回答的不错啊，行，天衣无缝。 你是什么意思呀？柴阳一脸茫然之色，诧异地问道， 陆小霞怎么了？她出什么事儿了吗？ 汤爷看了他一眼，心里骂道， 别他妈装了，陆小霞出什么事儿，你能一点不知道？ 可是看柴阳的表情和事情的推理，他不知道完全是情理之中的。本来嘛，凭什么陆小霞去哪儿要告诉他，而陆小霞作为他的朋友开车送他去机场也是合情合理的。话说到这儿，汤爷反倒觉得再往下问就是抬杠或找茬了。他猛然想起30多年前汤爷跟柴阳的爸爸柴福民的那次较量，柴福民也是现在柴阳的劲头，刀放在他头上都不认账，而且能自圆其说。那次汤爷真是带着刀子去找柴福民的，他刚下班回家，子玉哭着找他说，柴福民到他家给他爸爸办两本，见只有子玉在家，便心生邪念，想占子玉的便宜。正是夏天，子玉穿着裙子，他就要扒子玉的裙子。子玉性格刚烈，岂肯束手就范，连踢带打才挣脱开他。汤爷听到这儿，不由得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拿起他爸爸用的水果刀便奔了柴家。柴福民见了汤爷，非常客气地让他进屋，还让柴阳他妈给他切了一块西瓜。汤爷那会儿年轻，被柴福民的淡定给弄懵了。如果真像子玉说的，柴福民想欺负他，现在汤爷带着气儿来找他，他得心里发慌呀。因为胡同里的人都知道汤爷跟子玉的关系。汤爷就问他， 你上午是不是去子玉家了？ 是啊，我给他爸爸办粮食关系呢。 他爸爸在吗？ 不在。那是不是就子玉一个人在家？ 是啊。 你是不是对他非礼了？ 哎呦，大侄子，这是哪话啊，我给他爸爸办事儿，他爸爸不在家，我跟那小姑娘聊了几句，我可就走了，这叫非礼吗？ 你没有别的动作？ 我有别的什么动作？你看见了吗？ 子玉本人会证明的。 他有什么证明？让他拿出来。拿不出来，他要是满世界给我造谣，我可跟他没完。回家吧你啊，该说的话我都说了。 柴福民把汤爷弄得无话可说了。后来因为子玉的爸爸正求柴福民帮忙办两本，还给柴福民买了两盒点心匣子赔礼道歉。多少年了，柴福民早就化作了一缕青烟，但他那无耻的嘴脸依然历历在目，而且在他儿子身上又重现了。汤爷实在无法容忍，但不能容忍又能把眼前的柴阳怎么样呢？汤爷实在想不出更好的主意来了。 你有陆小霞手机号吧？帮我给他打个电话。 柴阳微微一笑，我没有他的手机号。 什么？ 汤爷真想照着柴阳的脸给一拳。 你连他的手机号都没有？ 我为什么要有他的手机号呢？ 你们俩可是上床的关系，你居然会说没他的手机号？ 那照你这么说，你也应该有他的手机号啊。玩菜，对于柴阳，汤爷真是急不得恼不得。看来从柴阳身上甭想得到陆小霞的任何信息，汤爷算是把柴阳给看透了。不过这也在情理之中， 毕竟汤爷跟柴阳是情敌，从这个角度看，柴阳能平心静气地跟你说话，你就应该知足了。 跟我你还来这套？ 汤爷动了气，带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劲头。柴阳从小就怕他这种劲头，他是让汤爷给打服的。 谁怎么你了？您这是哪一出啊？ 跟我装孙子是吧？ 我哪敢呀？陆小霞怎么了？ 对天发誓，我真不知道。 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你这是？ 甭废话了，你以后啊，对陆小霞好点就是啊。 汤爷说完一摆手，转身走了，给柴阳来了个烧鸡大窝脖。 两个人真是不欢而散，从柴阳这儿找到陆小霞的想法成了泡影。汤爷觉得有些懊恼，想不到还有更让他恼火的事儿等着他。 汤爷进胡同，快到院门口的时候，北漂施文炳牵着他的金毛犬走了过来，走到他跟前，压低了嗓门问道： 汤爷，什么时候出来的？ 汤爷听了一愣： 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我什么时候进去了呀？哦，您没？那好那好那好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 施文炳连连道歉。在这条胡同里，施文炳是个人物，他是台湾人，却迷恋北京的胡同，每年都要到胡同住几个月。当然他是租房，开始的时候租房不固定，只要是胡同里的房子就行。后来这条胡同姓徐的老公俩先后脚谢氏归西，留下一个三间北房，他们的儿子女儿都在美国定居，这三间房属于祖产，舍不得卖，正好施文炳在找房，于是便长期租给了他。徐家的小院不大，除了徐家的这三间北房，还有三间西房，只有两户。施文炳把北房重新设计了一下，翻建后面积扩大不少，而且住着也可心了。施文炳50多岁，胖胖乎乎，皮肤白净，长得挺文静的。他跟汤爷说，原来在台北大学教书，后来辞职当了职业写手，之后又当企业策划人。汤爷不知道这些职业是干什么的，但觉得这位施先生挺有钱，因为他身边的姑娘经常换。没钱，姑娘能换得这么勤吗？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，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？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，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，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。人心难测，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，演播姚迪，编辑张璐。 邻居们知道了汤爷挨打和进派出所的事，议论纷纷。汤爷得知后也气得七窍生烟。汤爷发现陆小霞回来了，他将如何应对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汤爷的救赎》。 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《汤爷的救赎》，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。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，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。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？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。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6月23号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环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。